这里要跟大家那个澄清一件事情啊， 哎， 解释一件事情。 最近呢，我台其实做了一件事情，对吧？在愚人节当天的时候，我们发布了一个产品，对外宣称的话是我们做了一台这个 mix 了我们之前125期内容的这样的一盒卡带， 嗯， 在我们自己的官网的这个商城的这个渠道， 嗯， 然后对外销售，然后9块钱包邮这样一件事情， 对吧？其实老实说，我觉得大家的热情真的完全出乎我跟你一样的预料， 哎，是的。 那一天我的手表就不停的在抖， 没有想到就是这件事情得到了大家这么多的支持， 而且 这么多份， 对，而且大家的认识其实也挺超出我的想象的，因为熟悉我们的听众可能了解，每年我台基本上每年愚人节都会或多或少或大或小搞一些特定的节目或者说特定的活动吧，但基本上之前都跟线下或者说跟大家要掏钱的事情是没有关系的。 有很多朋友其实我觉得他们的心理预期就 是非常认真的啊， 被你不那说反了，对吧？ 什么？ 我觉得有很多朋友他们心理预期是就被我们骗了一次。 不，我觉得是这样的，都有。以我的观察，很多朋友真的是非常认真的。 嗯 也有些朋友就觉得就跟陪你们玩一玩，那这9块球丢了也没有关系嘛，对不对？ 你听我说完啊，对吧？但是呢，我在这里我们要澄清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是跟这两种想法的朋友， 嗯， 都澄清一件事情。 嗯， 首先， 嗯， 我们卖的东西， 嗯。 它是存在的， 对，哪怕我们的网站其实是一个境外的注册的网站，但我们也不可能直接骗你9块钱，对不 对？ 对 啊， 觉得这已经超出了我们的范围啊。 嗯，逃避可耻，对吧？ 嗯、 但是这件事没有必要、啊。 对对对，没有必要。 它一定是存在的，但是很抱歉的告诉有一部分期待着这样的一盒卡带的朋友。 嗯， 它真的不是一盒卡带， 嗯， 可怜可怜我们，对吧？9块钱是弄不掉一盒卡带的啊！ 而且说实在，现在卡带大家也播放不了嘛。 而且对吧？哎，你可怜可怜我们，对吧？ 毕竟9块钱这个东西，连快递费其实都不止9块钱了嘛，对吧？ 但是我们一定是会发货的， 嗯， 只是说因为现在的一些，就是说供应商那边它的一个制作的这样一个流程的关系。 嗯， 这个发货的时间可能还要让你稍等片刻。 对，我不太清楚这个快递的速度怎么样，但如果你现在在听到这期节目的时候你还没有拿到的话，那就保持一点惊喜吧。如果你已经拿到的话，那不管你对这个东西满不满意，反正我们也不接受退货，对吧？那我只能跟大家承诺这一点啊。 这样子就说， 你说 如果没有发货之前你想退的话，我们接受退款，对吧？这样的话我还能够这个损失还能少一点点的。 也是对，如果你真的被我们骗到一定境界了，就比如说像某些朋友说的，他真的又去买了一个合适磁带录音机的话，你记得那个拿那个发票寄给我们，让我们笑一笑。 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太过分了啊！ 开玩笑的，开玩笑的，我们可以帮你报销，可以帮你报销，嗯。那澄清的内容到此结束， 还是再次感谢大家的这个支持的。 对，非常非常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因为我感觉这次真的，因为我是我台的主力，不是主力，我是我台的唯一客服嘛，我能感受到大家在下订单的时候那个热情。比如说有些朋友可能订单他这个网站当时有点速度慢，他看不到那个订单号，他就很急，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买到了。然后有些朋友呢，他可能当时地址一激动写错了， 嗯， 那后来有很多人都给我们回信，我真的有点受宠若惊，感觉其实这个东西，这个磁带不磁带不重要，找了这么多朋友给我们官网免费挑 bug， 这个是个重点。 干货会过期，潮货会发霉，只有湿货历久弥新，温润你心。大家好，欢迎收听两周更新一期的 Anyway 点 FM， 我是 Leon。 我是 JJ。 基本上恢复一个两周更新一期的这样的一个频率了，对吧？ 嗯， 我们是一档在 也不能这么说，还没 话不能说这么满， 别说这么满，我现在心里没有底。 嗯，我们是一档在 Apple Podcast、网易云音乐、小宇宙以及其他泛用型播客客户端播出的设计、生活美学、数码科技相关的电台节目，欢迎关注。此外，我台不定期更新的播客副厂牌 whatever.fm 也一样欢迎大家关注。嫌电台更新太慢，访问 anyway.news 随时掌握新鲜科技资讯和当下有趣设计，然后向您介绍我们全新升级的会员计划。还没决定好是否要付费没关系，14天试用期 X 轴播放器、催更、额外试听内容等官网会员专享功能全部开放体验，支付99全年失货不离手，支付199会员名牌和纪念品不能没有，然后拉进会员群交个朋友。哎，说到交个朋友，哎， 怎么了？ 最近去参观了一下交个朋友的直播间。 怎么说 啊？回来之后就你知道肯定是有落差的嘛，我去之前我就知道是有非常大的落差的。看完之后呢反而释然了。 为什么？ 因为这个落差实在太巨大了，没有，根本就没 有 追赶的这样的一个火车回来。欢迎，详情欢迎访问官网左侧链接。我们的宗旨是让你的听觉更懂视觉，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感谢帮助我台转发传播，让更多可能与你一样好品味的人来到 anyway.fm。 如果耳尖的朋友可能会发现我们今天 opening 念完之后这个声音有点不是那么连贯啊， 啊，因为中间跑火车去聊了一些别的东西。 但我觉得这个火车还可以直接说出来的吧，当中聊了一下我最近看的网飞的一个纪录片。 嗯， 经常听我台节目的话会发现其实我还挺喜欢看乱七八糟纪录片的，虽然不一定都看完，这次看了一部其实口碑一般。 嗯， 介绍日本战国时代那三个非常著名的人物的一个纪录片， 武士时代。 哎，武士时代。 嗯， 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就他很男生向的一个片子，你知道吗？ 其实我没看。 但是李阳前面刚刚简单的预览了一下，对吧？他就是一个，他其实完全几乎完全抛开了政治啊、民生啊，或者说科技啊这方面的一些发展以及他的一些矛盾啊，基本上就 是 着眼于战争。 从这三个大明他们就是生平当中可能几场比较著名的战争，然后以这样一个切入点进去的吧。 就所以我豆瓣上也评论了嘛，我就觉得这他里面那些教授说话的方式太标题党了，每一场战斗都是日本史上什么什么最牛逼，给你感觉好像场场都是几十万对几十万，但其实本来根本就不是这样的情况嘛，对吧？ 民科。 很有这种感觉。我其实老说老实话，我没有查那些人物啊，也有可能最后我被打脸了，但是看那些 title 就感觉都是什么某某什么美国这边的什么历史学家或者说教授啊或者怎么样，就感觉并不是那种非常非常厉害的这种人物。而且 其实我了解 美国人的占比比日本还多，这纪录片里面采访的人物。 嗯，其实我了解下来就是这段历史时期对吧， 嗯， 哎，叫做日本的战国时代或者说安土桃山时代。 嗯， 其实在日本国内的话， 嗯， 也是一个漩涡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对于这个历史研究来说， 嗯， 他们的就是正宗的那种学府里面大学里面的那些历史研究者， 嗯嗯， 可能会对于这部分的东西有很深的这样的一些研究的造诣在里面， 嗯， 但是呢一般来说， 嗯， 他们的研究的成果是不太在我们大众的这样的一个视野里面去被扩散的。在日本也是，反而是一些民科或者说是历史，小说家，他们的一些观点啊一些想法反而被我们广为流传，然后渐渐的变成了一种爱好者之间，爱好者之间大家就是约定俗成的，好像就是这样子。然后反正总的来说就跟我们经常会把三国演义跟三国志 搞混的， 哎，互相之间搞混淆的这个现象是非常非常相似的。 啊，那大家基本上也知道为什么我们一开始就要跑这么个火车呢， 嗯， 就是预告一下对吧，本期可能又是一个火车比较厉害的， 我还以为要预告一下什么时候我们也来聊一聊对吧，聊信长的野望。 这个我老实说我完全我去看这个片子，因为老实说我对这段历史也不太熟，所以说我， 但是杰杰你不是也挺喜欢就说玩这种模拟经营类的游戏吗？为什么是， 啊， 就说没有尝试过光荣的这个系列的游戏呢？ 说老实话，可能只是因为时间有点 off 了而已，就我可能接触游戏的时间相对来说比较晚一点 啊， 然后当我觉得， 但我记得你不是玩曹操传什么的吗？ 啊， 对， 就是当我兴趣开始转移到其他的，在想在玩其他游戏的时候，然后发现， 嗯， 哎，我爱上设计了。 好吧，我不知道怎么接。 好了好了，回来，我们今天要终于开始聊一个李昂期待已久， 的确是很期待，也很希望能够把自己肚子里面的那个三脚猫一想说的东西跟大家都有一个比较充分的这样一个表达的机会， 嗯， 但是呢 一直没有找到很好的切入点， 哎，尴尬的是说真的是很三脚猫，我想了下没有办法就是用通过我们现在这种音频的方式能够很清楚直观的去把我想讲的东西跟大家讲清楚， 嗯， 对吧。 但是呢这一个系列就关于摄影方面这些东西的话题呢， 其实是在我们所有包括投票啊，然后包括听众反馈里面，哎，呼声还是比较高的这一期。因为确实说实话，在设计师这个群体里面，摄影这个话题基本上，能充斥可能至少70%-80%人的兴趣这一栏吧，对不对？ 我觉得应该这么归纳啊，摄影，应该跟看电影、看书是可以，就说滑到同一个档次的这种所谓的兴趣里面去 啊。对，而且甚至来说，摄影它的展开的门槛，某些程度上来讲，可能会比后两者更低一点。 哎，对 吧？ 后两者我至少，比如说，哎，你说你爱好看电影，对吧？ 嗯、 我至少要有一些积累， 对 对吧？看至少看过几百部电影，才能跟人家侃侃而谈说，哎、哎，这个情节其实跟某某某电影里面，哎， 摄影这个东西，你如果要玩深，那肯定是无底洞。但对于入门的话，其实拿起手机，随时随地都可以拍，对吧？ 曝光的三元素你搞清楚，你就能 是什么三元素？ 光圈，快门，ISO， 哦，就这个啊、哦，我还以为什么三元素呢？对不起，我连科都算不上，别说明科不明科了。 没有没有没有，其实在这里啊，我还是要再纠正一下， 嗯， 反正我知道我是没有资格去谈摄影的，我最多叫拍照。对吧？ 我觉得这个词说的挺好的。对对对对对。好，那我们今天标题就叫拍照，不 叫。我最多叫拍照。然后呢，继续往这个角度再去描述的话，我另外一个谈不了摄影的一个点也在于说，我对于摄影，什么是摄影？你能够达到什么样一个意境之后，你用相机的这样一个行为，从拍照变成摄影，我是分不清楚的。所以呢，我最多标榜自己是一个器材党。 我怎么感觉空气中略有一些反胃呢？ 哎，我比较好奇点，凡尔赛这个词是从何而来的？ 我只知道是从 某些网络作者上面的一个他的一个说法上来，但详细这个凡尔赛这个词怎么来我也没有追究过，我不太清楚来着。 我就不明白一些现在有一些就是说华语的这个互联网圈子里面，他忽然之间会突然冒出一个词来，但是很有趣，这个词我可能是第一次听见， 但总归能懂一点这里的感觉， 哎、总归能 说明这个词确实用得好呀。 对对对对对，对，我自己一开始我自己瞎琢磨，可能是不是从对吧女权运动的复苏，然后到了哎小时候很多人看过一本非常画风非常精致的漫画叫《凡尔赛的玫瑰》 这样的，我不知道 不说了不说了。 从凡尔赛回来， 那接着就是我觉得又瞎扯了半天，对吧？我们说一下本期节目的我们绞尽脑汁之后想到的一个主题，对吧？ 不容易，不容易。 那就跟大家聊一聊，就是我们接触过的，这些摄影器材，对吧？或者说照相机本身的它的一个人机交互的这样一个界面。 说实话，我觉得真的还是一个，李阳说之前，我其实没有太多的考虑过这样的一个。事情说实话尤其现在这个年代相机已经变成一种偏专业型的设备了 对 对 对, 对专业导向的这样一个设备可能并不是说所有人都会有兴趣去 对甚至别说普通的相机你就拿我自己比较熟悉的 iOS 和我老婆华为手机的那个相机这个界面来算我觉得这也已经不是当年那个清纯的界面了你说它是一个专业型的界面我觉得是没有太大问题的因为这里面藏的功能我觉得已经实在是太恐怖了 明白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确实它已经脱开了一般来说这种界面的这种感觉了对我来讲 那一般来说界面的感觉是怎么样的呢没关系我不指望你能够回答 只能意会不能言传 等等等哈我为什么去指它的人机交互的界面而不是直接去说它的操作系统或者说它的 UI 其实我是想表达说 其实跟汽车是一回事情 对它的整个操控其实是包含了 物理和数字 对对对包含了硬件部分以及说它的软件部分 对于相机来说我觉得拓展性更强的一点它还包括很多外设对吧 对没错 这种外设除了比如说你在拍照相机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外接的一些快门 对你手机来说甚至可以有一些外延到手表上去拍摄等等的、 嗯、 其实这个、 嗯 这花头确实还挺多的， 哎，对对，针对比如说 这个话题本身，这个话题我觉得也挺大的。 举个例子，针对比如说一些特殊的拍摄场景， 嗯、 对吧？你如果、哦、我们说简单一点，你如果要拍微剧，拍一些花花草草的生殖器， 嗯、 对吧？ 这个 你可能就需要有一个环形的这样的一个闪光灯， 嗯嗯， 通常造型是直接就说卡在镜头的卡口上面、 嗯、 对吧？然后。特别严谨的话你需要加在三脚架上面、 嗯、 然后用一个快门线、 嗯、 或者说现在有电子的快门线、 嗯、 去控制那个快门、 嗯、 防止抖动嘛水下摄影对吧、 嗯、 你甚至需要去花大价钱去买一个防水壳 嗯对总体来说我感觉相机的 UI 是一个至少我接触的相机的 嗯 我这个相机不是指那个 iPhone 的这种相机、 嗯、 还是指这种实体的这种相机对我来说我一直是心里充满着恐惧的老实说、 哎、为什么呀、 嗯、可能得从头说起我感觉、哎、可能跟很多人一样哪怕现在也一样对于各种相机的这种参数、 嗯、 其实是 你在摄影的过程学摄影的过程肯定是从不熟到熟对不对、 嗯、 因为这里面的单词太多了你发现吗什么单次测光多次啊然后手动挡啊然后对焦啊然后日常操作最多的比如说像光圈啊快门啊这种东西可能是你随便买一本什么很硬的这种摄影器材或者说一个摄影文章你可以马上就了解到它什么功能的但剩下的那些东西它实际操作起来的感受是什么样还是得通过你实际去操作这个相机来弄的、 嗯、 但事实上并不是每个人都会以非常高的频率去用这些相机那就经常导致这里面很多概念我时间长了可能就会忘记 嗯， 就始终会不记得这个东西应该在哪里设置的或者说这个图标这个缩写是什么意思的 嗯, 嗯， 但是在相机的 UI 里面不管是实体的按钮还是说它的背屏还是肩屏它上面充斥了很多复杂的元素尤其是早期的那个因为我的第一个数码相机应该这么说我的第一个单反相机是尼康的那个 D80 嘛、 嗯、 它还是有一个肩屏的你早期的这种肩屏它都是用像文曲星啊那种很弱的液晶屏嘛 现在也是、嗯、 好吧现在我不太了解啊，我只是感觉那个时候因为那个屏显示素质又比较有限然后空间又比较有限所以它里面的很多信息都是尽可能简化的、 嗯、 然后有些东西的缩写其实并不是大家都会非常非常一致的所以说这些东西对于一个初学者或者说对于一个并不是那么经常使用的使用者来说会有一些疑惑跟使用上的恐惧感我觉得 我能够大概理解啊，但是啊、 嗯， 我这点我又跟你的想法不太一样 怎么说、 哎、就像我第一次接触电脑的时候、 嗯、 我会对电脑的整个操作对吧、 嗯、 比如说屏幕上展示出来的它的 UI 的这样的一个形象、 嗯、 以及说我去使用电脑时候的这个输入端一个键盘、 嗯、 然后一个鼠标的这样的一个操作的方式、 嗯嗯、 我会产生恐惧感、 嗯、 因为我会觉得这是一个需要学习然后需要去适应的一个不同于我们传统的这种就是说、 嗯、 比如说以前是在这个纸上面去做书写啊、 嗯、 去做相应输入的这样的一个完全不同的另外一套这个输入逻辑的这样一个东西、 嗯嗯、 我会产生一个恐惧感、 嗯、 但是第一次在接触照相机的时候 你倒没有这种感觉 感觉不深或许是因为是这样、 哦、 我玩相机是一种非线性的这个流程、 啊、 对吧、哦、最早的时候玩的是数码相机 嗯 那个时候的数码相机其实已经完全具备了现在的这个数码相机的所有的一切的功能只不过说可能性能稍微差一些、 嗯 那个时候我已经可以用 P 档完成所有的事情了 嗯， 对吧所以这个过程当中没有特别产生就是说特别需要去小心翼翼去对待它的事情、 嗯、 而且数码相机我一张照片拍坏了这个对我来说心理上面的这样的一个负担 嗯， 不大 说实话我感觉确实跟你感受不太一样你举的例子蛮好的、 嗯、 不是电脑确实尤其是对于新用户来说或者说从 DOS 转到 Windows 这样的用户来说、 嗯、 它其实是有一些完全不一样的体验的但 但我觉得至少我 给你举个例子啊，我第一次在用电脑的时候还是 Windows 3.1 还是 3.2、 那你还比较早，那可能是有点口吃。 我靠，开机了之后先听到机箱吱吱嘎嘎的声音 啊， 然后突然之间 Windows 3.1 也有一个像类似 Mac 的那个咣一下的那个声音啊，第一次听到说什么情况。 我的 point 是说我在第一次用电脑的时候肯定也有这种恐惧，但是我现在回想起来我倒觉得这种恐惧跟我用相机的时候是不一样的，因为我回想了一下，可能是因为语言的关系，就是我第一次用的我忘了是 Windows 95还是98了，但反正至少那是一个中文的操作系统，我第一次打开这个电脑我可能不知道我的电脑里面它就是一个资源管理器，我也不知道资源管理器是什么，然后网上邻居是干什么的，Internet Explorer 大概什么，我这边可能不是特别了解，但至少点开之后那些功能都是中文的，尤其是古早一些的那些界面嘛，那它都是图标配文字，会非常有充分的这种冗余度，不像现在一个 Chrome 浏览器非常简洁的后退前进，下面可能不会有 label 的，对吧？那以前很多这种操作我感觉至少我可能有预知下一步是干什么，但是我第一次接触到相机的那种感受真的是 AWB 是什么，然后那个 RAW 是什么， 我这里要跟你就是唱一下反调啊。首先啊 Windows 3.1 3.2 那个时候肯定不是中文的 啊， 对吧？我记得很清楚，那个时候还会附赠一本这个微软的这个操作手册给你。 也是也是，那个时候应该肯定还没有进入中国， 差不多这么厚，对吧？ 嗯。 然后 Windows 98 95对吧，那有中文版，但是呢我看到还挺恐惧的，因为那些中文我看得懂，但是我不知道它什么意思。 了解，我了解，我也不是说完全它不恐惧，而是说我感觉这个对我来说程度是不一样的。然后还有一点，可能是我在用所有的数码产品里面，数码相机带给我的是挫败感最强的一种了，我感觉。就是因为它的大部分的界面深度实在是太深了 啊，明白。 所以导致我改完之后，我不知道怎么改回来。 明白 啊， 这个也是我之后想在这个节目里面呢，可能如果我们没有跑火车跑的忘记的话，跟大家娓娓道来的其中的一部分。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好好好，那待会节奏由你来控制 啊。好， 跟大家不好意思说一下啊，现在窗外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 哎，最近上海就一直在下雨，对吧？哎，仿佛提前进入了这个梅雨季节。 而且我感觉其实今天这个气氛蛮有意思，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背景。如果你看过我们之前 Anyway 等 TV 的一些转播的话，你会发现我们当时的用的一个背景是一个 bling bling 的一个墙纸，但是贴的非常的参差不齐。所以今天呢，我们尝试在我们录音的地方进行了一个取景啊。尝试 还是要再比翻一下，对吧？并不是我们的这个水准造成了贴的参差不齐。我觉得最大的原因是在于说，其实还是个成本问题。我们没有成本先去把原先的那个墙上面的那个 也是也是， 对吧？那个涂料先把它铲掉，然后本身就是会有一些凹凹凸凸的这样一个情况，再加上贴那个墙纸的时候是非常非常仓促的，对吧？ 对对对， 我们在赶第一次的那个直播。 对，不用解释，不用解释了。反正我们今天试了一下啊，如果你有 Instagram 账号的话，可以去看一下我们的 po 那张照片，就是在一个饱和度挺低的一个青色，有点像 这叫什么颜色？反正整体的风格就是饱和度比较低。然后我现在看着Leon的那个感觉，就像是一个纪实片里面李淼在跟你讲述一件日本的一个什么杀人案件一样那种感受，又配上窗外那个淅淅沥沥的小雨。 不，你看到的是觉得是我在给你讲这样一个故事呢，还是说 对啊对啊，你在给我讲这样的一个故事？ 你看到了一个这个他讲故事当中的， 所以我今天的目光我都不敢跟李淼去对视，我就觉得 啊，怪不得 气氛有点恐惧。 这个就是解答了我心中的一个疑惑，对吧？刚才看你的时候，发现你的眼神在闪烁，我以为你好像瞒着我在干什么。 没有没有没有。 OK， 好，哎，不跑火车，我们再回来，对吧？ 嗯， 其实说到照相机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人机交互的界面，其实我本身我还是没有特别想好，我们应该是用一个什么样的时间线去展开去讲这件事情。所以呢，我想这样，我从我最近几年，用的比较多的，几台相机开始讲起。 在这个之前，我能不能先抛出我另外一个点？ 哎，好呀。 我感觉接下来可能火车会比较严重，我可能会忘记。但是就我一直很好奇一个事情，因为我前面最早也说过了，我感觉汽车跟照相机它有些地方会有点类似。就比如说它都是 既有 physical 又有 screen、 嗯、 当然现代的其实可能 physical 的比例会越来越低、 嗯、 但总体来说这个演变过程其实跟照相机会有点类似嘛， 嗯嗯， 对吧？但是你看汽车其实它大部分的操作界面尤其是那些 physical 的那些按钮上面那些图标啊那些文字说明啊、 嗯嗯、 我可能开过的车不太多，但我总感觉这上面的东西这上面的图标这上面的 标准 几乎像标准一样的， 嗯， 当然像特斯拉以及现在全新的各种造车新势力进来之后打破了这一些东西，但之前大部分车我感觉哪怕我换一部车其实我完全是可以了解的，但是为什么对于我来说我感受不到照相机有这样的一些东西？ 有呀， 比如说微距镜头我现在一下子就能想到一朵花，对不对？快门的话会有一个直接画了一个快门的那种表示，然后光圈的话那就是一个像物理的里面的一个力的这个斜意大利体的这个 F 对吧，但其他老实说我就已经想象不出什么一个非常标准化的一个图形形象了。 那也没有别的什么好要去用图形表现的东西了呀。 但我觉得有很多其实对于我来说还是需要， 比如说我给举个例子，闪光灯的标志肯定是不统一的， 嗯， 几十年前比如说有美标有欧标， 嗯， 那个时候可能还不太一样，但现在其实这些东西都统一的，应该都是在什么 ISO 什么什么这种标准里面都是有的， 嗯， 对吧？ 这也是我为什么前面说我会产生恐惧感的一个原因嘛。 嗯嗯， 因为你去看几乎所有的单反相机或者微单或者这种、 嗯、 反正不是特别傻瓜的相机， 嗯， 它在背屏上面如果要展示一下这个照片的一些素质的话、 嗯、 那个界面我觉得绝对是考 UI 设计师功底的这样的一个界面。大部分相机其实你按它的 display 键都会切换不同的显示的内容嘛，对吧？从最简单的显示一个直方图，然后再显示一个什么都不显示，然后到什么都显示，对吧？ 这就是一个甲方既要又要还要的经典案例。 我全都要，对吧、啊、我们拿最极端的例子来说就是那个全部都显示那个界面、 嗯、 我确实玩的相机跟你是不能比的，但是在我接触过的一些主流的相机里面这些界面我都没有感觉到一种统一性或者和谐的美或者一种爽快的感觉，就是因为它整体的信息实在是太复杂太乱了。 嗯嗯 嗯，每一次看到这个我就脑袋里飘来两个大字，工业，你知道吗？ 嗯嗯， 就是一个工业设备，你去看一些什么车床啊机床啊那种操作面板的给我感觉就是这样。 但是啊、 嗯、 我反而觉得、 嗯、 进入了这个照相机的这个感光的元件、 嗯、 从 CCD 开始转换成 CMOS 之后、 嗯、 进入了一个新的感光元件的这样的一个时代之后的，就是你刚才提到的显示屏上面会呈现出现在这样的一个状态的、 嗯、 这样的一个时期、 嗯、 我反而会觉得怎么说呢，有一种科幻的味道、 嗯、 为什么呢？就是我能从这个显示器看到现在当前的我取景范围内的这样的一个现实世界当中的这样的一个区域、 嗯、 对吧？它跟现实世界是一一对应的， 了解、 可能会因为这个显示器的延迟程度的关系， 嗯， 会有一点点时间上面的差别， 嗯、 但是基本上是一一对应的， 嗯。 与此同时呢，在这样的一个现实世界的一角， 嗯， 上面会充斥着很多信息，这就会让我联想到就很科幻呀，司空见惯的这些科幻的影像的这样的一些作品里面，它要去表现未来的这种感觉跟现实不一致的这样的一些感觉的时候、 嗯、 它最常用的视觉元素就是在画面当中帮你去叠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辅助信息嘛， 嗯， 所以我就会觉得很科幻。 嗯，这么说也算是吧。 啊、嗯，所以我本人其实是挺喜欢把就说这些辅助信息是在就说取景的时候把它打开着的。 嗯，了解。 好，那我们就正式开始好吧。 啊，废话讲了这么多啊，正式开始啊。 其实后面也未必是什么不废的话，对吧？我还怕之后又要变成这个，一开始是上下级，后来变成 上中下，接着变成一二三四，每次都要改前面的标题， 然后开天窗。 哎，对，你那个最后几集什么时候玩啊？ 哪个？ 胖吗？ 啊、哦，我觉得近期我可以整理这个就是第四集的内容了、 啊、可以可以可以，好， 说到相机对吧，说到相机的这个操作界面，我先说一下我最近我平时手头上在用的几台设备。我是守护这个一副微笑的这个一员当中的渺小的一员对吧，但是呢就因为这样一个原因，其实我是在 Sony 的这个全画幅的微单发布之后，其实我没有多久我就加入了 Sony 的这样的一个相机的阵营，从第一代的 Alpha 7R 开始，然后到现在我在使用它的第三代的 Alpha 7R。 就单纯从我自己个人的这样的一个使用的过程，然后我自己的体会，的确如大家所说， Sony 的在它的微单系统当中，至少到 Alpha 7R 为止，Alpha 7R3 为止， Alpha 7R4 它的人机交互的就屏幕里的那套 UI 其实是做了一个非常大的变化的，我就不说对吧，因为我也没用过。到 Alpha 7R3 为止的这一套 UI，就像姐姐刚才有提到的，它就是那种让你摸不着头脑的那些功能到底在藏在哪一个犄角旮旯里面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但是话又说回来啊，大部分的这个菜单里面提供给你的90%以上的这些功能，日常工作当中日常使用当中我没有把它当做工作来用对吧，日常使用当中基本上是用不到的。 对。 然后它有一个收藏夹的功能，我可以去把一些我常用的操作的 是不是跟黑卡上是一样的？ 对， 就是底下8×2还是几×2的？ 到 Alpha 7R3 为止的这套界面，索尼是把它用在比如说它的全画幅微单、它的 APS-C 的微单以及黑卡、黑卡系列、都是一样的。它有个收藏夹，我就把我一些常用的操作的选单就自定义到收藏夹里面去就好了。 了解。 但是我这边要提一下，我觉得就说不说它屏幕内的那套 UI， 我觉得索尼本身它对于这台机器，我说 Alpha 7R 这台机器的一个握持感，这个双手操作时候的这样的一个各类按键的这样一个配比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我觉得还是能打80分的。因为我没有用过单反，或者说我没有真正拥有过一台单反，我只是当时有借过我朋友的单反来玩。为什么呢？我不喜欢单反， 了解， 主要是外观。这里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就是长久以来这个尼康跟佳能是把持着所谓的准专业级到专业级的单反的这样的一个龙头老大的这样一个地位的对吧，所以呢大家印象中的这个单反相机的造型其实也有一个既模糊又认识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在那边的，就是黑黑的，然后呢不是棱角，相对来说佳能是更圆润，然后尼康相对来说棱角分明一点点，但是总体来说的话都是那种三维软件里面，如果你去拉一个这个 polygon 的这个物体的话对吧，你会去把它的边缘都去做那种倒角的处理对吧，而且倒角打的还挺大的那样子。我也不懂三维建模，2005年之后就不碰三维软件，所以我这种说法可能会招致一部分的这个朋友的非议对吧，没关系，我只是想 举个例子 啊，表达一下我的这样的一个感受。 哎，只不过你说到佳能跟尼康，确实因为老实说佳能的机器我可能偶尔用过，也是借别人的来用，然后尼康我 D80 我还是用的时间挺长的，几万张应该还是有拍过的，我感觉还是有点反差，的确是有点大的，我们以前也提到过嘛，除了他们可能故意的会做一些差异，比如说那个推那个的时候，一个是正时针的，一个是顺时针，一个是逆时针的。 你说对焦环？ 对， 会这样吗？ 会的， 这个我倒没注意。 然后包括我，这我自己的感觉，我感觉好像尼康它在机器的外观的设计上，或者说握持点的那些设计上，它做磨砂啊，做这种粗糙面会比佳能会更多一点。但从 UI 上来讲，我指的是屏内的一些 UI， 我觉得佳能明显要胜过尼康的。但我总感觉就是我用过的这些相机里面，其实他们的 UI 的日本味很重。 怎么说？ 我觉得又抛了一个感觉可能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这样的一个。 就阅片数量不到一定境界的话get 不到你的点对吧， 这个日本味的这种 UI 设计其实我感觉还挺普遍的，包括他们手机里面也是，像夏普啊等等这些东西，就会你发现这种审美可能跟其他的国家是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他们对于细节的理解，然后他们对于开发时候的完成度的理解其实跟其他人也是不一样的，这就会导致说他们的设计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以我们的要求，以我们现在互联网人的要求，在一致性上的程度上是完全不达标的， 但是在很多其他的一些方面他们又还是做得不错的、 嗯、 这种感觉是有一种错位的感觉，就是一款产品它可能某些方面比较突出，某些方面其实给我感觉是完全不合格的，里面确实还有一些带有一些比较传统的一些东西，比如说他们对于衬线文字的使用，对吧？然后 啊，你的、 哦、我不是说相机啊，我是说整体来说、 哦、 嗯，包括你看他们印刷时候用的字体啊，然后包括网站上的一些字体、嗯、这种跟我们国内的这种使用习惯完全是不一样的。 那还是因为我们本身就说屏幕内可用字体匮乏造成的。 对 对 对，这也是这也是一个原因。对，所以这也可能导致他们其实对于设计在屏幕上产生的一些变形或者说不太好的这些细节，他们的容忍度会比较高，因为他们可能对于传统美学或者说其他方面的一些东西会更看重一点。我觉得可能还是跟开发时候的侧重，设计时候的侧重，我觉得可能是有关系。 嗯， 但说回来，我感觉至少我用过的这些相机，我觉得佳能的 UI 还是会更上乘一点的。 我只能这么说， 嗯、 就说嗯， 我觉得尼康跟索尼是一个水准上的。 佳能我没用过，我没怎么用过。 啊、 现代的佳能， 那 对， 对 吧？尼康也是，对吧？ 嗯， 我只能从我的经验上面来说，对吧？2084啊，松下呀，然后宾得呀，索尼呀，这几家的话，我觉得反而是宾得 哦， 宾得会在各方面都会更人性化一些。 嗯，我倒挺好奇，比如说，因为我没有用过莱卡，但是像莱卡，它的这种感觉会是怎么样的呢？前面谈的这些，我感觉基本上都还是，哪怕说三星，你也跑不开东亚这个圈子嘛，对不对？ 哎，三星算是， 但是莱卡的话，这就是一部日系车跟一部不说保时捷嘛，你至少也是， 就其实是这样的 啊。 其实我本来的计划是说呢，我可能 啊，对不起，我打断你的节奏了是吧？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也没有，今天没什么节奏，我就说一下、 嗯， 本来节奏是说。本来计划是说先跟大家先从比如说我用的一个比较现代化的相机，对吧，全画幅微单，那索尼的两代的全画幅微单的一些操控上面的一些差异，跟大家先作为一个切入点去讲一讲。然后呢中间可能我会穿插一些比如说我用的其他的一些日系的一些相机相似的地方，或者说可能跟索尼不太一样的地方。然后在此之外的话，再往下的话，我可能会就跟大家讲一下我现在除了索尼之外我用的最多的、 嗯、 其实我最近索尼用的不多，我的阿尔法 7R3 最近这段时间的话可能半年时间里面、 嗯、 最大的用处就是来给我们拍视频用了、 嗯、 对吧？ 那其实大量的是在用莱卡、 嗯、 然后我现在为止的话我有两台莱卡的数码相机、 嗯 啊、在这里我要做一个定义，我指的莱卡的数码相机呢是它那些相对来说比较纯血的啊，不是跟松下有特别特别的那个讲不清楚关系的那些 IPS-C 的微单，以及说那个其他的一些不可换镜头的那种数码相机、 嗯、 那些的话我只是在它的这个莱卡店里面我可能玩了一下。 今天一集又是讲不完的节奏呢， 我先回答你一下、 啊、 至少从我现在手头上面的两台莱卡的这个数码相机的它的操作的界面上面来看的话、 嗯、 其实是跨度比较大。 你指的跨度是指什么的 跨度比较大？ 是指差异比较大呢、跟 对 日本机的差异， 或者这么说，它的操作逻辑其实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接近的。因为莱卡它在外观设计上面就是有一个制约，或者说是有一个自己的坚持， 嗯， 就是它不会像现代化的这些日系的照相机一样在机身上给你布满大量的操控的按键波轮这些东西、 啊 嗯、它会尽可能的少给你。那个很装逼又挺有效的一个词叫啥来着，奥卡姆剃刀，对吧、嗯、其实我觉得就是这样子，就是说不到万不得已莱卡不会在它的机身上面给你装一颗额外的按键，因为按键就这么点，所以就造成说它的操作的这样的一个选单整个的交互逻辑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固定的。我就从年代比较早的一台我的莱卡的 M9P 上面的这个选单来说，其实整个操控也是比较反人类的。它的 menu 键打开之后，它跟现在任何一家这个日系厂商的这个菜单不一样，它不分类、 嗯啊，就所有的功能都对在一起， 它没有分类， 没有二级菜单， 它没有分类 tab， 它有二级菜单，它没有分类 tab。 啊，我懂了， 嗯，它所有的操作选单就是一个长列表， 了解了。 然后 M9P 下面就是机身背后是有一个滚轮的， 啊、 你可以通 过滚轮，那就其实有点像 iPod 的这种模式，对吧？ 哎，对，差不多，嗯， 滚是上下走，然后按下去就是确定进入二级菜单或者下一级菜单， 差不多的意思。然后呢，就说除了滚轮之外，它在它背后，它的液晶屏的左侧可能还有大概五颗键，包含什么呢？包含一个 play 键，大家都能理解的吧、 嗯？ 按下 play 键之后，你能预览你拍的照片， 嗯。 单独有一颗 ISO 键、 啊、 这个我觉得是莱卡的一个坚持、 嗯、 也是他从这个胶片相机时代一以贯之的这样的一个逻辑。有这样一颗硬件的话，那你在切换 ISO 的时候、 嗯、 你就不需要再进到菜单里面去再做相应的操作、 嗯、 相对来说会快一些。然后还有一颗 Delete 键、有一颗 Info 键，info 键就是按了之后能够预览你现在的一个相机的状态，你有你的电量呀什么什么。这里的话它的逻辑跟日系厂商不一样、 嗯、 就是日系厂商会把那些 information 直接 尽量堆在屏幕上面， 堆在屏幕上，它的屏幕上面是这些东西一概不显示 啊、这样的。 对，你只有按了那个 info 键之后你才能看到、 嗯、 然后还有一颗 set 键，你在那些长列表的选单里面去做相应操作的时候、 嗯、 你是按 set 键进入下一步的，也是按 set 键去做确认的。 了解，那就等于说有点像类似于 OK。 哎，对、 嗯、 这是 M9P。 然后我还有一台是它最新发布的 M10R 的话更加丧心病狂一点。 怎么丧？ 它的背后的键是删减掉了非常非常多 啊。 液晶屏侧边的话只剩三颗键了。 很传统的那个 ISO 还在吗？ 你问的很好。 嗯， 他把调整 ISO、 嗯、 变成了一个拨盘，然后放在了、我们会在 X 轴上去，我会去放一张1953年时候莱卡 M3 的照片。莱卡 M3 的左侧肩膀上面的话它有一个滚轮、那滚轮照片拍完之后去回卷用的、 我知道了、 然后呢 M10R 把这个外形的语言用到移植了过来，放到数码相机上面之后呢，这个东西就变成切换 ISO 了，所以它不需要在界面上面去做这个操作、它有一颗硬件去控制这个东西、所以它的左侧就只剩三颗键。什么键呢？ play 键，然后 delete 键， info 跟 set 总会得有一个吧， 还有一个是 manual 键、没有 info，没有 set。 那 set 怎么 set 呢？ 哎，你问的很好。然后右侧、它的右侧就是你用你的右手大拇指可以控制的地方呢，是有一个五项按键、它会做成一个圆形的五项按键，除了上下左右之外、中间那个就是一个做确认的功能的嘛。 了解。 然后呢之前比如说 info 键按了之后是可以看到机内信息的、现在它把 info 键的功能给了这个中间键、就是它会去定义几个场景，对不对？当你 没有按 不在 menu 里， menu 的时候， 当你不在 menu 里、 嗯、 当你不在预览照片的时候、那这颗键你按下去它就是去查看机内信息， 挺 make sense、 当你在预览照片的时候这颗键按下去你就能看到这个照片本身的信息。 了解， 对吧？ 解、 光圈值啊什么，光圈值是取不到的，但是快门速度什么的这些东西可以取到，对吧？ 懂了， 它是这样子去做一个删减的逻辑、 嗯、 然后接下来再说一下它的菜单。这个菜单有点意思，就是按了 menu 键之后， 这是应该本台节目五年多以来第一次用语音的方式跟大家介绍 UI 的改版。当初每个按键是干什么的？ 我觉得这个东西呢可能真的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去亲自的去体验一下。 我怎么感觉这句话有点烦呢？ 啊，因为毕竟是一台65000块钱的照相机，对吧？ 对不起，我有失态了，我有失态了。 啊，没关系，道长你控制一下。这样子， 我这个造型明显是秃驴，好吗？ 也是。 你今天的造型倒跟道长有点像了。 也是也是，好好好，对吧？我们放下争执， 继续继续继续。 M10R 的这个 menu 键按下去之后也没有像现在的日系厂商一样有一个分类的菜单、它只分了两个大类，一个叫 quick menu， 一个叫全集的这个 menu 的菜单，它只有这两个分类。然后 quick menu 的话其实就是我们刚才提到 Sony 里面的你的 favorite， 你自己可以去自定义的这样的一个一些选单的内容、但是呢我觉得它有一个很聪明的办法 它在它的这个长卷轴列表里面呢，它做了一个什么样的操作的定义呢？ 嗯， 当你在你的全集的 menu 的这样的一个界面里面的时候，你再去按你左侧的那颗 menu 键的时候， 嗯， 这颗 menu 键就变成什么了呢？这颗 menu 键就变成了整体翻页键，就是你不需要一格一格往下滚， 哦， 它是整体翻页， 就 page down。 对， 以前键盘老是键盘那边 page up page down， 对，它没有 page up， 它就 page down， 然后它的所有的菜单其实就是一个循环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啊，warp。 然后呢，我觉得它对于每一页的一页里面去展示的这个 menu， 它的梳理相对来说是比较合理的，所以说差不多它所有的这个长卷轴差不多就是可能三到四页的这样的一个长度，那你可以很清楚的知道，用习惯了之后我可以记得住我现在的操作是要按两下 menu 还是按三下 menu 就可以到了。 嗯，了解，懂了。 对，这个是 M12 上面现在的一个操作的这个界面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嗯， 然后呢，这里可以稍微再岔开一点，莱卡在好几年前出过一个新的系列，其实是一个，其实啊，我觉得莱卡公司它在它的漫长的100年的这个历史长河里面，其实是曾经是一个锐意进取的这样的一家公司，但是呢，自从就说经历了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失败， 嗯， 被收购， 嗯， 乃至就说被收购之后再被收购，慢慢的变成现在的偏保守，然后偏这个居安于一隅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之后，但是呢，偶有老夫聊发少年狂的这样的一些现象出来。我指的就是他前几年有出过的一个 APS-C 的这样的一个画幅的机型，叫做莱卡 T， 莱卡 T 系列，我觉得是完全不像是莱卡家做的东西，它像是苹果家做的东西。它从外观上面你就能看出，它是一个拿一块铝砖一体成型切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形象的这样的一个机器，所有的这个外观的设计语言非常非常的现代化，非常非常的 MacBook。 这台机器的背后的操作的这个界面也是完完全全的是以触摸屏操作去组织它的这样的一个逻辑关系。我不说它的逻辑关系有多好，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不能说先进，但应该可以说是一个先锋的这样的一个选择。 嗯， 至于说现在的话，就说在他自家这个成名的 M 系列这边的话，他没有选用这么先锋的这样的一个方式。虽然现在的 M10 系列其实也它的后面那个背屏是个触摸屏，但是相对来说的话，通常意义上面它的触摸屏的操作只仅限于在你预览照片的上一页下一页了，放大缩小了。 嗯。 我们回过头来，对吧？接着说索尼。 啊，对，回过头来说啊，这个也是应该最近来说我第一次想拉火车，你知道吗？不是想把火车拉回来，是想把火车拉出去。因为前面这个篇章我瞄了一眼时间，就是这个 section 的标题就是要用9分30秒的时间介绍了莱卡的25个按键。 啊，可以，总结得很好啊。 我觉得有点稀。我本来还以为这期要拉很多火车，没想到没怎么拉火车，居然这么的硬核，直接开始开介绍按键了一个。嗯， 接着回来先再继续说一下这个索尼的阿尔法 7R 系列。其实阿尔法 7R 跟阿尔法 7、阿尔法 7S 的一系列的这个就是说外观设计然后操作逻辑其实是一脉相承的。 嗯， 但是我只用过 7R， 所以我就还是以 7R 去指代我说的这个机型。 OK， 我其实非常喜欢第一代的阿尔法 7R 带给我的握持以及操控上面的一些细节的感受。 嗯哼， 我给大家举一些例子。第一代的阿尔法 7R 它的操控的话，我把它总结为80%的操作是通过3个波轮去操作的。因为现代化的这些微单反也好，其实你能发现说在它的镜头部分的话，它其实很多镜头是省略掉了以前你能看到的一个物理的光圈环的。 嗯， 对吧？现在意义上面的很多现代化的镜头的话只有一个对焦环，而且那个对焦环是你可以无限去转动的。 嗯， 不是以前的那种物理结构的这个对焦环。 嗯， 所以呢，你要在拍摄的过程当中去调节光圈的话，一般来说都是通过机身上面的某一个部件去操作的。 嗯， 那在索尼这边的话，它会只拍给你用它三个波轮当中的一个去做操控。至于用哪个波轮的话，用户可以自定义。你自定义了波轮 A 做光圈的话，那波轮 B 就变成了调节快门速度了。然后另外一个波轮是干嘛的呢？你能用它来控制 ISO。哎，也就是曝光的三元素，对吧？ 嗯， 我们所谓曝光的三美神，你就能够用一个手去操控完。 说到这个波轮，我又想起以前那个用尼康时候，经常尼康会被人骂的那个事情。 哎，怎么说？ 就它波轮，它的那个波轮也在某些场合下是可以改那个曝光的。 嗯嗯。 然后它那个逻辑是， 你是说调整曝光补偿吗？ 对对对，调整曝光补偿的，它的那个方向永远是跟人的直觉是反的 啊。 你想曝光补偿，它不是调的那么频繁的，比起三美神，这个可能每个人习惯不一样，我不专业，我不知道。但我 这个还是看你使用，就说具体是哪个模式去拍摄的。如果你是用 M 档的话， 甚至包括你可能你每个人的后期习惯也不一样。我记得好像还通过一个快捷键来操作的，就按住一个再按它。这个时候我每一次我就没有按对过。 这个我也想展开说一下，就是Alpha 7R身上除了刚才说的那三个滚轮之外，它其实还有第四个波轮。那个波轮呢就是固定的，干嘛用的呢？就是调节曝光补偿的值。 哦，那个是固定的。 是这样子，其实曝光补偿并不是在所有的模式下都是就说能够被响应的。 嗯， 你在 M 档的话，曝光补偿的波轮你怎么转它都是不响应，没有用的。为什么呢？因为 M 档你就是只能去用光圈值、快门速度的值以及 ISO 的值去定义你的曝光，然后曝光补偿只能够用在 A 档跟 S 档。 嗯， 我们这里说一下 A 档跟 S 档是干嘛的，对吧？ 这一系列已经到了1小时03分55秒的时候了，你开始介绍。 没稍微说一下， 这就感觉像有台，对吧？今天讲要非常非常硬核的一个字体设计大师，然后突然讲到30几分钟的时候，突然跟你介绍意大利斜体是什么事儿，对吧？这不是太 他们又不是没有做过， 他们就是做过这个事，我才举这个例子嘛。 啊，稍微提一下，对吧？我可能我也想就说，通过这样一个方式去跟杰杰这边去告知一下，刚才杰杰有提到的一个问题，说，哎，好像觉得相机上面的对于这个符号的定义啊什么的好像每家不太一样。其实我觉得大部分能统一的都统一了，譬如说这个什么 A 档 P 档 S 档到底是干嘛的，其实都是统一了，这几个大家都是约定俗成的。光圈优先就是 A 档， 这个的确是这样的。但我 define 一下我刚刚说的一个问题啊，就最基础的一个事情来说，这个一致性是说大家认知的一致性，而不是说只是图形学上的一致性。就举个例子，比如说还是拿车来举例子，他画了那个雨刮器，虽然那个雨刮器是扇形的还是方形的，分别代表前玻璃窗跟后玻璃窗，这不是每个人都知道，但是那个东西一画出来你就知道了。哪怕没有开过车的人， 我不知道。哎，我这么跟你说啊，我第一次开车的时候，前雨刮器我能大概猜出来它是前雨刮器，但是后雨刮器我用了之后我才知道。 我也想说这个，我举这个例子就是因为我老婆其实也是最近才知道的。但这个没问题，但至少你们前雨关系你知道了，对吧？但是第一次拿到这个相机，假设他完全不懂的话 ，ASPM 代表什么？他你怎么跟他解释？对于一般意义上的认知来说，我觉得这是有非常大的困难的嘛。 我觉得就跟我们节目开始时候有提到的一嘴的那个词是一样的，就是说现在相机这个东西，或者说就是相机被发明之后，这个玩意儿。对于消费者来说，它还是一个偏向于准专业，至少是准专业级别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它并不是给所有的消费者去使用的。给所有消费者去使用的这个相机呢，在整个的历史演进的过程当中呢，也一直存在，然后呢，也一直是跟着使用场景在做不断的一些进化或者变化的，对吧？以前最早的时候，它可能是一个固焦的相机，你不需要去调节任何的，比如说去对焦，去测光，要测光，对吧？但是呢，他会告诉你一个叫当年有一个叫做晴天十二法则的这样一个口诀让你去背，对吧？ 哦，还有这种的。 我也没背出来。最早的时候可能是个固焦的相机，再到之后呢，可能有了电动马达之后，然后带给你一个自动对焦的这样的一个傻瓜相机，它就全程是 P 档。再到现在的话，它可能就是你 iPhone 上面的这个照相机，这是针对 大众消费者使用的这个相机。 嗯， 然后我们现在在提到的所谓的微单或者单反也好，或者说哎我们现在这个莱卡的这种叫做可换镜头的旁轴系统的话， 嗯， 它可能就相对来说至少是爱好者去用的这种准专业设备。那自然这种准专业设备的话， 嗯， 你需要去尊重它，你去看看它的说明，对吧？我觉得这一步是必不可少的。我不知道啊，我第一次开车的时候我还是拿着那个 smart 的说明书看了半天 好吧，你家里都是德系的设备，什么 smart 啊莱卡啊这种的。 smart 现在已经变成浙江系设备了 这样的，好吧。 接着说啊， 嗯， 我不是指它三滚轮系统有多么的先进，其实现在的准专业的无论是单反还是微单， 嗯， 基本上都是三滚轮标配。就像我们买的那个 RX100 这种黑卡的话，它是两滚轮， 嗯， 所以它就专业不起来。 那我以前D80好像也是双滚轮， D80 也不是太专业嘛， 嗯， 对吧？如果你是D800呢， 后面的我就完全不了解了。 就三滚轮系统基本上是标配， 嗯， 但是呢我非常喜欢第一代 Alpha 7R 的滚轮， 嗯， 它的那个横向的滚轮宽度非常宽，会让我 就是在操作的时候很舒适， 嗯， 整个大拇指，因为你知道调光圈跟调快门速度这两个操作，就说在我的这个使用习惯里面是相对来说会比较频繁的。虽然我在使用照相机的过程当中是一个刚才有提到是一个非线性的过程，我先用数码相机然后再玩胶片，但是胶片时代或者说使用胶片的这样的一个后遗症还是会延续到我再去用数码相机。我一般不太会去频繁调节 ISO， 因为你知道胶片的 ISO 值是取决于胶片本身的， 了解， 对吧？所以 ISO 我一般不会去经常去调配。那你控制曝光的话就是靠另外那两位神仙姐姐，对吧， 嗯， 哎，光圈值跟快门速度，所以这两个拨盘我会经常去使用， 嗯， 那它的舒适程度的话我会非常在意， 也是 啊， 确实。 所以在当年就是卖掉我一代的 Alpha 7R 购入了三代的 Alpha 7R 之后，我有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不习惯出现了，就是它的横向滚轮变得窄了很多很多 啊。 然后你现在呢就会感觉是在拨一个 齿轮， 对，拨一个齿轮， 果然跟D80很像，D80就是像齿轮一样的。 说到齿轮这个东西啊，嗯，其实我这边可以岔开一下，莱卡牛逼的那个年代就是1930年代， 嗯， 30年代末40年代初是莱卡异军突起，马上要非常牛逼， 嗯， 也已经很牛逼的这样一个时代。 嗯， 这个时候呢在德国有另外一家跟他分庭抗礼的企业， 嗯， 其实体量可能要比当年的这个莱卡还要大非常多的这样一家企业， 嗯， 谁呢蔡司。 嗯， 那个时候蔡司还是会自己去做这个相机的，那个时候他们出过一个系列的这个旁轴系统的相机，去意图去对抗莱卡当年的巴纳克的型号的这个旁轴相机，是什么呢？ Contax。当年的这个蔡司的 Contax 的旁轴系统，它有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这样的一个机构。你知道我们现在所有的照相机手动对焦的话都是要在镜头上面去扭它那个对焦环的，对吧？ 嗯， 但是 Contax 系统它不是。 嗯， 虽然你也可以扭那个环，但是呢通常来说它是在快门旁边有一个齿轮， 哦， 那真的是个齿轮，是尖的 这样的。 对，它是通过齿轮去调节那个对焦的， 哦，高级。 然后这件事情呢后来还被日本人学过去。当年日本也很有意思，到了50-60年代的时候，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日本相机界的两大巨头，其实也是一个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也是一个像刚才姐姐有提到的这个安土桃山时代的这种战国时代一样群雄并起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通常来说啊， 嗯， 这个尼康跟佳能一定是最最最巨无霸的这样的一个代名词，对吧？那当年50-60年代的时候其实很有意思， 嗯， 50-60年代的佳能是矛头直指莱卡，仿制莱卡， 嗯， 然后50-60年代的尼康是学 直指蔡司， 是学 Contax。 那个时候其实 佳能跟尼康都是出过非常非常一批非常非常非常兼具了美观使用于一身的这个旁轴的照相机的机型的。那在尼康那边的话，它的模仿 Contax 型的这个照相机就叫做尼康的 S 型相机。如果你现在有一台这个保存的比较品相完好的尼康，不是最后一代，是它的 S 型系列的最高端的，比如说 SP 的话，哇，现在可是 不用如果了。我突然想到另外一个问题， 哎，你说 啊，我今天专门跑火车， 你说， 我特别好奇，因为说实话，你看我一直冒的相机型号就只有 D80，因为这确实我唯一一台单反的相机，后面的机器老甚至整个我都没有关注过。我很好奇，就是在索尼异军突起之后，其实现在整个我不知道怎么去define这个市场，因为其实现在你用单反这个相机显然是不能作为一个很好的一个指标了嘛，那可能就是说一些所有可换镜头相机的这样的一个市场里面，现在尼康啊，然后包括佳能啊，然后包括索尼啊，这样的一个大致的一个市场排名或者分布大概是怎么样的？ 它还是会细分数个市场出来， 譬如说细分肯定是会细分嘛，但或者说换个角度来问吧，就是当年也就是2010年、2008年、2009年我买第一个单反相机的时候，我感觉那个时候就是佳能跟尼康嘛，然后其他厂商就是捡剩饭吃的嘛，说难听点，在很大程度上 可以这么说，哎，好难过啊。 那现在这个角度来讲，大家的好过程度是怎么样的呢？就我也不需要一个市场，我不 care 它市场排名到底你是46%还是我是37%。 我可以这么说，就是两巨头变成三巨头 啊，也就是说那两家巨还是巨的， 不能这么说啊。其实两巨头变，如果按细分市场的话，两巨头变成了四巨头 啊。为什么呢？ 我们这么说，就是民用的视频拍摄领域的话，其实现在松下很牛逼 哦， 然后呢，索尼也很牛逼，在这个领域也同样很牛逼，但是松下也很牛逼，然后准专业级的商业拍摄的这样的一个领域的话，尼康佳能自然还是占有了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地位，但是索尼现在也是可以跟他们分庭抗礼的这样一个状态，然后再专业一级的话，可能就说索尼还是追赶者，但是追得非常的快了，尼康佳能已经疲于奔命的这样一个状态，然后个人消费级的话，我觉得索尼还是能够，就这个排位的话，可能索尼排第一位了， 了解， 你看就说索尼靠一己之力对吧，哎，索尼罪恶滔天，索尼靠一己之力已经把我们现在所谓的，就姐姐刚才你去定义的这个可换镜头的这样的一个相机的这个系统，从之前的单反，已经把那两大巨头拉下马去跟他玩微单了，对吧， 也是 啊，所以这个就可以看出来说，在消费级市场的话，索尼肯定是已经是大哥大了， 甚至微单居然还是个注册商标，我觉得这个是很神奇的。 对，微单是索尼的注册商标，其他的相机只能叫做无反。 我觉得这个也挺牛逼的一件事情，我感觉这个词非常的 general， 只能说这个市场就是它定义出来的，对吧， 厉害， 我想说啥，接下去我想说啥， 时间也差不多了 啊，没啦， 不是说不是不让你说，我是说差不多到了我们平常一集录音的时间了， 我接着把我下面可能还想讲的一些东西快速的讲完对吧， 暂停一下，因为以我们跑火车的能力，我想问一下你大概还剩多少， 我莱卡的还没讲来， 那要不要再分一期好不好，你想莱卡25个按钮你就能说了十几分钟的对不对， 好吧那就把索尼的讲完， 好的可以 就还是讲我的一代阿尔法7R跟三代阿尔法7R的一些差别，刚才讲到的其实还是跟静态的影像对吧，我们拍照有关系的这部分的这个操作，然后其实从第一代阿尔法7R发布开始，因为索尼的微单全程用的都是 CMOS 的这样的一个感光元件嘛，大家知道 CMOS 的感光元件跟原先 CCD 的感光元件的一个最明显的差别是什么吗？ 是什么呢？ CCD 不能拍视频，CMOS 可以拍视频，然后呢 CMOS 可以在光线相对来说更恶劣的条件的限制下面，它可以去用更高的 ISO 去做拍摄，然后 CCD 那边的话就是最高干的 CCD 对吧？我的徕卡 M9P 的 CCD， 你的 ISO 拉到800以上的话，影像上面的这些彩色的噪点，就已经是一个非常可观的这样的一个呈现了。然后你知道现在以索尼为先驱的这样的这个微单系统 ISO 拉到51200可能都是 可以看的， 都是可以看的。如果就说洁癖不是那么厉害的人的话，可能都是觉得哎，稍微调整一下是完全可用的一个状态了。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差距有多大了，对吧？哎，这些都是 CMOS 的一个非常非常直观的优点。那缺点也是存在的。为什么我会去买这台 M9P 呢？就是徕卡位 德， 对，德啊，这个德位也是一个可意会，然后呢大家也都一直在言传，但是又传不清楚，但是传不清楚的同时呢又意味深长的这样的一个玩意儿。 了解了解 啊，你看了之后的确是能够发现当年柯达给徕卡以及徕卡基于柯达的这颗 CCD 去做的一系列的定制之后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这台 M9P 拍出来的这个照片，跟现在 CMOS 上面拍出来的照片是真的是有肉眼可见的得位的。 哎呀，我感觉今天就被烦到了呢。 接着说回来啊，那说到这个 CMOS 可以拍视频，对吧？所以呢 ，Sony 从第一代的这个 Alpha 7R 开始，它甚至有它的 Alpha 7系列有一个分支是专门去做视频拍摄的嘛。Alpha 7S 系列是专门做视频拍摄的，所以说你可以知道在它的机身的设置上面它一定是会有一些针对视频拍摄的一些对应的这个硬件的比如说按钮的一些布局啊这些东西。但是当年的第一代的 Alpha 7系列，我的 Alpha 7R 上面的这个视频拍摄的按钮，它的位置其实是很反人类的。 原来兜兜转转那么久是为了说这个按钮啊。 对，它的位置是非常非常反人类的。它是放在照相机的肩部，照相机肩部，然后非常非常 就是要用指甲抠的那种感觉。 对 对 对 对 对对对对，就这样一个位置。非常靠近边缘的这样一个位置。 了解了解。 然后现在呢从 Alpha 7R2 开始吧好像，它就把那个拍视频拍摄按键移到了背部。然后靠近你的这个 EVF 的这个监视器的右侧右下角的这个位置，相对来说比较好按一点。 这其实是不是也是代表着就是说 代表了 这种观念， 他们可能从这个就是 发展的角度来讲，对吧， 他们可能从这个就是说实际去使用 Alpha 7R 系列这个用户的样本里面去调查到，其实有大部分的人是在用它拍视频的。 对，现在各种设备包括网络条件确实越来越允许这种视频的创作了。 是的。然后7R3 跟之前的 Alpha 7R 有一个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它的背后除了有一个这个无极，不是无极，有极，但是是这个哎，这样的一个就是无线的这样一个滚轮之外，它加了一个单反上面非常非常常见的这样一个东西，一个小奶头件。做什么用处呢？拍摄的时候可以去操控你的对焦点，然后在做 menu 选单的时候也可以做上下左右的操作去使用。从7R3开始才加入了这样一个东西，虽然是一个小小的这样的一个机构，但是我觉得对于整个拍摄的过程上当中来说的话，其实是进一步的去提升了一个使用上面的这样的一个操控的体验。甚至是说在后面几代的话，虽然我没买，但后面几代的 Alpha 7R 的话，它进一步的去调整了这颗小奶头间的一些细节的这样的一些造型，让它在握持的时候会更加的舒适。 了解。你这集就叫李昂使用两代 Alpha 7R 的按键体验，下一期就是李昂使用徕卡的那个什么什么体验。 其实我并不是想，我这边可能还是想就说再稍微占用一下大家的时间，对吧？为什么我的脑海里其实很久以前就一直想跟大家去聊一聊我玩的这些照相机。 为什么呢？ 其实也 因为你烦啊。 那倒也没有，照相机再贵也比不了一辆阿尔法罗密欧，对吧？ 前几期的时候你还可以跟我这么调侃，你觉得现在这么跟我调侃合适吗？ 怎么了？ 你的车零百比我还要快1秒多好吗？ 不，这个是完全两种不同的。 你的车价格也没有比我的车便宜，好吗？你的新车。 但是这个完全是两种不同的，这个就是说购车的这样的一个初衷造成的，是吧？你是想买一辆跑车，我是为了解决我在上海的这个室内交通的通行的这样一个路权。 哦，你就为了解决路权，所以买了0:03.3的车？ 怎么了？ 好吧。 接着说啊，我为什么想跟大家聊一聊，就说我玩的这些相机，以及说我为什么想，我自己为什么会那么热衷于去收集这些照相机，做一个至少做一个器材党呢？是因为我觉得相机这个东西，哎，它就跟以前有一些节目当中我也讲过，对吧？咱们男孩子天生会对一些精密机械是会有一些莫名其妙的这样的一些感情的这个投入在里面。 了解。 那相机本身它就是一个精密设备， 嗯， 同时呢它因为一些不同的这样的一些设计理念，它能够被起码在外观上面它能够被做的五彩缤纷。哦，我在把玩这些不同的相机的时候，我仿佛能够像穿越了一样，我能够跟当年的这个，这个拍摄者，以及说当年的这些设备的生产者，当年的这些设备的设计者产生一些共鸣。 你这么一说我觉得确实还是这么回事啊，因为举个例子，比如说男生喜欢汽车大炮，飞机大炮，这飞机大炮你可以跟人家聊 F15 有多少个子的型号，对不对？但你这辈子也不可能去做一趟 F15， 对吧？然后包括汽车你可能对于各种老爷车，各法拉利历代的这种车你都能细数过来，但是你能真的做一辆可能性非常的低，而且哪怕你有钱，至少在中国这个土壤下面，一部老爷车过来你开都没法开，对不对？但只有相机这个东西，不管是60年前的藏品，还是现在的这样最新的这种数码相机，你只要有这样的一个机器，有这样的一个使用它的一个决心，其实它真的是可以去用到感受到它一直以来的这种变化。 哎，是呀， 这确实是一个 除了相机之外可能只有另外一种东西，只有手表能够做到了，对吧？ 也是 啊，但是我本人其实不太喜欢手表， 啊， 所以那我就主要会从相机这样一个品类的这个产品上面的话，我会去做这样的至少是妄想吧，我会妄想说我能够跟当年的生产者、制作者、使用者以及设计者之间能够产生一些联系，我能够去意淫一下他们当年是怎么样去在使用这台设备，他们当年为什么会去做这样的一些对应的这个设计的这样的一些想法，我觉得很有意思。然后回过头来再联系到我们自己的工作，我就会觉得现在的至少是啊，我们这些屏幕内的这样的一个使用场景的这些设计者，我觉得好悲哀。 怎么说？ 之前节目里也有讲过，对吧？我私下也跟我的同事有讲过这样的一个我自己的一个观点。可能讲多了会觉得我是一个悲观的人。或许在这个层面上面的话，或多或少有一些小小悲观，我就会觉得我现在做的事情真的是在整个人类的这个历史里面太微不足道了，甚至是没有机会去让 后来人知道 曾经有一个设计师叫李昂，他做过啥。即便我曾经做过，比如说做过一款比如说下载量千万然后日活千万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当然我没做过，即便你做过这样一个产品， 而且下载量千万日活千万这样的产品我觉得也是不存在的。 你听我说完啊，即便有这样的产品，不用多，2年之后可能就已经没有后来人能够有机会去用到 了， 对吧？这个我觉得就从 赶紧转行， 对，从这个层面上面来讲的话，就想不明白说我们现在做的这个东西的意义在哪里。悲观了，对吧？没关系，对吧？下期节目我会把这个悲观的这样的一个情绪再帮你们再调动回来的。 怎么调化？ 下期再说嘛。 那就要悲观2个礼拜了。 果不其然，这期节目又变成一个 什么， 可能变成上下集，上下集之后可能变成上中下集，上中下集之后可能变成1、2、3、4、5、6、7、8集、 这是摄影系列第一集的上。 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想要获得更好的收听体验，不妨尝试我台推出的付费会员计划，详情请见官网 anyway.fm/member。